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想怎么做？ 设法让何佑安知道那份报纸的存在。如果他真和陈友华有联系，就一定会去那间书店，而凶徒醒来之后肯定也会有所行动。这份报纸就是一个鱼饵，引得各方鲤鱼争相跳动，一只只跃出水面。 他说罢，将手边的文件袋放在桌上。 这便是那份报纸。 岳定堂打开文件袋，从里面抽出那份报纸，一份很寻常的临安日报。报纸不厚，内容也寥寥，可以看出这份报纸一定是经费不足勉强维系，但上面该有的新闻、小说连载、广告等一应俱全。若是价格便宜，也许杭州本地许多茶楼会订上一份专门念给来往的茶客听。想要从一份报纸里寻找玄机，虽然比大海捞针容易一些，但也容易不到哪儿去。 我看不出其中的玄机，也不明白凶徒为什么要为了这份报纸杀陈永华。 这就得靠岳大教授出马解密了。 讲完故事的他开始精神奄奄，虽然他讲到自己放倒凶徒时一语带过，但能干净利落杀害陈友华的人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？这个人一天不折腾就不安生。岳定堂想，林叔就算哪天把自己的小命给折腾没了，自己也应该不会感到意外的。但岳春晓很喜欢他，岳定堂看得出自己这位三姐是真把林叔当亲弟弟看的。从南京寄来特产包裹，还不忘给林叔烧一份。要知道岳春晓其实并非看见个人就能对他这样好的，只能说林叔真是投了三姐的眼缘。还有老管家周叔、岳家的上上下下，这些人嘴上没说，神情行动却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立场。在林叔出现之前，岳定堂自己的生活规律而枯燥，每日在学校和岳家之间定点来回，虽然稳定却也非常乏味。直到林叔的出现，他直接将自己带到了跌宕起伏的案件里，甚至有时候惊心动魄过了头，都快把小命给玩没了。从袁公馆的豪门案子到女明星的人身威胁，后者看似微小，却居然也一步步牵扯出更大更深的阴谋。岳定堂觉得，他要是早知道何佑安身后的水这样深，当初就绝对不会同意林叔去踩雷。 这看上去就是一份普通的报纸，除非有对应的密码本。 把报纸送去给何佑安，如果他真跟陈永华有关，密码本也许就在他那里。 林叔觉得浑身软绵绵的，只想倒头就睡。岳定堂的声音忽远忽近，更像是催眠曲。他隐约记得自己似乎说了这么一句，又像是在喃喃自语，额头上浮来一丝冰凉。紧接着林叔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林叔发烧了，这烧还不是普通的热度，是上了40度的高烧。家庭医生力有不逮，让他们连夜送来医院。早些时候岳定堂还以为林叔是故意生病来逃脱逼问受斥，直到摸上对方额头，感觉到来自掌心的滚烫，方才发现大事不妙。林叔这阵子总受伤，从袁家地下仓库到沈时期带人来教训他，再到带着江河深夜逃亡，一次次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铁人也禁不住这样的折腾，更何况是细皮嫩肉的林叔。他的脸色很苍白，白到没有丝毫血色，尤其是在灯泡的照应下，身上还套着岳定堂的睡衣，人却躺在病床上，手背还插着吊针。 林先生的肠胃可能不大好， 请留院观察一夜，看看情况。啊，记得这几日饮食要轻的，切忌荤腥和大鱼大肉了。 医生的话言犹在耳，岳定堂有点头疼。不是淋了雨感冒发烧，这怎么又扯上了肠胃不好？这人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种毛病？岳定堂将视线重新投回病床，病人神志不清，双眼半睁不睁，微光烟波从缝隙里流泻出来，似醒非醒，迷云氤氲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只是声音太小，听不见说的是什么。岳定堂弯下腰凑到近前。 老岳，老岳。 我在。 何尤安那边。 先把自己管好吧，他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。 唉，不是，我是说何尤安上次答应给的酬金还没给，你记得让他换成美金，这年头美金保值，不要冤大头了。 这一瞬间，岳定堂针对林叔有种五体投地的感觉，但对方还未说完。 还有周叔的鸡汤，辛辛苦苦熬的，还没喝完呢。 啊，我这就回去让人熬，正好明儿你好些了，我就给你送过来，保管给你喝个够。还有啊，你喜欢的那些小点心，翡翠酥龙、金丝虾球，我也让厨子一样都做一些，可好啊？ 哎，周叔真好。 老管家感动得不得了，这孩子得是多惦记自己的心意，连发高烧半昏迷了，还念念不忘那半碗鸡汤。岳定堂无言以对，他实在没眼看下去，转身离开病房。溜溜达达在走廊里转了一圈，虽是入夜却无倦意，敞开窗户，外头飘入冰雪的味道，迎面清冷沁人心脾。偶有患者家属拉着医生苦苦哀求，七情上面演绎人间离合，也有那拉开一丝的门缝里，医生对着抢救无效的病人摇头，和家属说些无关痛痒的安慰。但还有更多的住不起医院的病人，从三楼窗户望下去，飘雪的大街边，乞丐瑟缩一团，衣着单薄的行人来去匆匆，给不起一个铜板的善心。 这病房里是谁呀？怎么围这么多？ 让开让开，都别在这围着了。 何友安，那个电影迷。 程先生来了。 我是何友安的影迷，让我看看。 不远处一阵动静传来，打断了岳定堂沉静凝思。他循声望去，走廊尽头的病房门口围了不少人，其中还有岳定堂认识的老熟人。老熟人不经意扭头看见他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堆上笑容快步走来。对方正是电影公司的老板滕四平。 哟，岳先生，您怎么也在这里啊？难道是家里有人？ 刚才我看见成功进入病房了，里面是…… 哎，何小姐受伤了。 人没事吧？ 不能说完全没事，就差一点点，太险了。 何友安的新戏里，他饰演一名进步女学生，为了反抗家中为自己定下的封建婚姻，也为了反抗父亲对母亲的压迫，女主角愤而出走，结果因为经验不足又被抓回来。父母要她嫁给当地一名士绅的儿子，她坚决不从，绝食抗议。家里人非但没有妥协退让，反而协同男方将她绑上花轿，企图生米煮成熟饭。在洞房花烛夜醒来的女同学悲痛欲绝，打算上吊自尽。被人救下之后，她寻死不成，转而开始思索逃生之路。几经周折，终于逃出她视为魔窟的夫家，前往先进开明的上海 撰稿投报，将自己的遭遇写成文字，广为人知。而她也因此出名，受聘于一家女子中学，并和一名男教师产生感情。但出名之后的女主角并未从此摆脱困境束缚，她的名声经由熟人传到老家，她曾经的夫家找到上海来与她对簿公堂，告她伤风败俗。 这是一部反映时代悲剧的典型电影。当下这样的电影非常多，情节也有类似，但这一部因为有何佑安的参演，还未开拍就已经吸引了报刊的注意。还有知名作家在《申报》上论述封建婚姻对女性的毒害，掀起一波讨论热潮。何佑安出事儿的时候，正好就在拍那段洞房花烛夜上吊的戏份，红烛花帐，凤冠霞帔的美人悲泣落泪，走投无路。素未蒙面的丈夫在外面敬酒陪酒，她则被锁在房间里等待未知的命运。夫家的人牢牢看守，弱女子无从反抗，只能选择最决绝的方式。何佑安自从收到那封寓意深远的剧照之后，就十分警醒，坚决不肯出演上吊的戏份，生怕自己又会出什么意外。导演却认为这是何其凄美哀绝的一幕，也是全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和同情的场景之一。两人在片场讨论半天，相持不下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 何小姐最终还是妥协了。 对，佑安呢，热爱电影，也愿意做出牺牲。他不愿意为了自己破坏整部剧的精华，但是他的安危我们也都不敢忽略，便多派了一些人在四周看着，一旦他挂上白绫，只需踮起脚尖，立马就会有人上去将他扶下来。这凳子也是检查了又检查的，可没想到千防万防，还是出了事儿啊。 出事儿的原因不是凳子不牢固，也不是白绫断裂导致何佑安摔伤，更不是挂住白绫的那根横梁，而是旁边的横梁，在何佑安离开白绫的时候猛地砸下，直接砸在他和剧组另一个人身上，后者脑袋被砸破碗大的口子，当场血流遍地，如今还生死不知。何佑安则被砸中肩膀和脑袋，意识尚存，但也是流了许多血，将周围人都吓得够呛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